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光的自在射向远方，我明白，抛开阴霾，大声 say alright， 路要展开，无畏大胆，大时代奔向未知，拼搏的痛快。 Every day and night you'll be by my side， 落泪的种子万丈盛开。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永远不后悔，就算人生潮去潮 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全新的周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哎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本来想着是用光的姿态，然后要鼓舞大家新的一天朝着光的方向，然后呢奔向上班的地方，结果没想到今天暴雨如注。 没关系，这个东西也不是你能预测到的，毕竟呢，我们俩虽然已经说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气，然后呢，在上周的最后一天我还说最近的气温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今天就过来了，当头一棒。 哎，这变化是有点大啊。但是一大早看到大家各 跟我们回复到自己签到的信息，自己早上的一些生活的状态，还是感觉到陪伴带来的满满幸福。 哎， 浪淘沙说今天第一次签到上榜，很开心，签到了第六名，做了早餐，陪孩子们他俩吃完早饭，送他们去上学，我就坐下来准备签到，打开电视里的时钟 APP， 对着时钟6:59:59，待会儿看一下哈，签到排行榜到底是第几名？还是首先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澜的气温呢是19.4度。从昨天夜间开始呢，北京市再次迎来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哈，是以中雨为主，预计呢会持续到中午的前后。降雨呢对早高峰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大家请合理安排一下出行时间。雨天路滑，能见度比较低，请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另外呢，午后的降雨将逐渐的结束，转为多云的天气，并伴有明显的北风。预计呢最高气温呢是23度左右，早晨呢有雨相伴，体感偏凉。出行请备好雨具的同时，注意添加衣服。 对，那今天早上上班过来，我开车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很多地方已经有明显的积水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开车路过这种涉水区域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呢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你咋不问我？我作为一个走路的人，更明显感觉到了一些积水的区域啊。 那你就小心一点，别把鞋踩湿呗。 对啊。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数值，白天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啊，朋友们，没错，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差不多是上周最低气温的那个数值。 对， 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呦， 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体现的淋漓尽致。 还没有来秋雨，就开始有一场凉了。不过今天早晨呢，我还是穿了一件外套，现在感觉全是暖乎乎的哈。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北京市气象台目前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当前一直到6号，今天也就是今天早上的10点，怀柔、昌平、顺义、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东西城，还有门头沟的东部、房山东部、延庆东部、密云西部，还有大兴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再一次提醒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些次生灾害，那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还有呢就是城市低洼的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所以呢今天反正就是一个大雨天，大家都做好一些防备就 OK 了。好了，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到底是花落谁家呢？ 第一名大震，第二名是太子，第三名意思大摸摸，第四名孙宇，第五名是柿子。 哎，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浪淘沙，第七名严博，第八名是朱亚飞，第九名 Case， 以及第十名大宇。来，恭喜上的帅朋友啊！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大早应该已经收到早秀的最新推送了，同样这条推送也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来，大佐跟大家展开讲讲。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个周末974男孩限定组合替大家打卡了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那么具体怎么样啊，相信大家这两天呢都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和消息多少了解一点。而我们去的首钢园区本身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外加本次服贸会的特殊加持，更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前去观展。那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究竟获得哪些新奇特的感受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的那些网红打卡地吧。 哎呦，大佐， 另外还要锁定早秀后花园来关注最新一条推送，跟着大佐一起来一场沉浸式的服贸会体验吧。 怎么样 ？PD 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 我对大佐的评价是：大佐，你的男孩永远非凡。怎么样？ 这974男孩限定组合让我们看到之后，着实哎眼睛亮了一下啊！大佐跟思萌的这个限定云组合呢，带大家一起去云游服贸会了。现在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有详细的内容的介绍。这个视频啊，说实话有点长，我早上还没来得及看完。 我已经看了一半了，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呼之欲出，好久没用这个词了。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呢？哎，这些网红打卡地怎么样？一听到服贸会这个字，大家通常脑海当中想的，我好像最近换季了，确实缺一点衣服和帽子， 服装和帽子 我去撞一撞、 那其实不是的、 对，服务贸易啊， 哎，是了。 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次是采用了一会两馆的模式。那这次呢，大佐，我们的974 四男孩，大佐和思萌也亲身的去体会了一下，想要了解一下福茂会现场的新奇感受，赶快来到我们的公众号看一看。同时也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这些地儿怎么样呢？ 是，到底那些网红打卡地你曾经去过呢？我现在想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定义，什么叫网红打卡地？ 网红打卡就是你在网上看到其他人都去 过，很红， 对， 网上看到很红的打卡地 都说好，你去看一看。逛这些地儿的时候也可以哼一些网红的歌曲。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什么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什么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 笑容有没有你的甜我不知道，但我们九七四男孩的笑容在这一次福茂会的现场确实是格外的甜， 哦， 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 是，我刚才还想说这是哪个网红打卡地的主题曲， 这是网红的歌曲，跟你说了去网红打卡地哼着网红的歌， 哎呦，好网红的感觉啊。 但你发现啊，现在大家去什么地方的话可能都会先到网上去搜一搜，发现什么地方评价比较高，大家去的比较多，还有一点女生特别会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让我拍出来好看的打卡照 啊，有道理，所以 我能发朋友圈， 是，所以很多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本身它可能的整个的外形啊各方面不太适合去拍照，他也会现在用很多的方式让你觉得他更加适合，比如说用很多这种朋友圈的方式啊，或者很多的这种放很多很好看的东西， 就他会首先就把这个东西来构图一下，对不对？ 就先把打卡地给你布置出来。 哎，是是是。 他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的听友，把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地方发过来说，这些地方算吗？都是一些故宫啊，北京动物园的石虎山啊。 故宫肯定算吧，因为故宫到现在也是网红打卡地啊，对不对？ 哎，但现在它流行的一种打卡的方式就是你穿着汉服， 嗯， 对，或者说就是各个汉，就怎么说呢？ 就是出点汗。 不，华服， 华服， 对，就是各个朝代的衣服，然后去到现场去拍照。嗯，找一些没有人的角度啊，这叫打卡新方式。 我觉得前面都好说，找些没有人的角度，怕不是快闭园那会儿才可以吧？ 啊，对，网上有说法，就是要么你就第一波人还没到的时候你就先冲进去， 嗯， 要么就是快结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拍出来没有人的感觉。 哎，对，我今天呢，刚才呢，静瑜呢跟我说，你想想你去过哪些地方？ 嗯， 我随便一搂看到了宋丽宝姐姐说，今年七月份去了趟古北水镇，观察了夜景和无人机表演，真心不错。我也去了。 哎，大家都是 也是七月啊， 七月。月份张旭去了一趟北戴河的碧罗塔，说这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了吧，在沙滩上蹦个野地，在小岛上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点啤酒，看着一场盛大的实景海上表演，确实非常嗨。 嗯，是，你看所有的，所以呢这种网红打卡地呢，还是看你要怎么去想那件事啊。这个玉猫驾到呢说，钟书阁当时刚到的时候专门约了小伙伴一起去参观，结果排队那个队啊蔚为壮观，于是不愿意排队的我们去隔壁吃了酸汤鱼，没想到还特别好吃。人生的机遇真是太奇妙了，原来你们是群岛美食去了啊。 太子说之前去过几个网红餐厅，其中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帐篷餐厅，这个餐厅布置的挺别致的，因为除了有帐篷之外还有人工草坪， 嗯， 再配上降雪还有灯光加持，特别浪漫。 是， 而且吃饭那天呢正好遇到了隔壁桌求婚。太子，你们为什么每次都能遇到这么浪漫的给你喂各种粮的这种场景呢？ 嗯，你知道我现在看到好白的米的答案呢，现在特别想啊，发出那个网上图片那个熊的叫声，你知道吗？ 嗯，说吧，去了什么地儿？ 环球度假区。 啊， 因为上周我们俩说了，朋友圈里面已经被各种各路人马轰炸过了。 对，就是大家好像都在这个环球度假区里面。 对。 然后呢，我们两个没有拿到票，显得我们俩这个人脉水平有点差。 好吓人啊！哈，就去哪儿都躲不掉的感觉哈。摩羯六七说，北京动物园。 嗯， 周末休闲的好去处，经常在园西部活动，人少空气好啊。 嗯，谢阳爱情说，刚刚看到大佐跟思萌一起去到了这次福茂会的所在地首钢园区。 嗯， 想要跟大家说首钢园，哎呀，我们家大人都是老首钢人，小的时候总去首钢园里玩。 对， 现在改了以后呢，前些日子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去了，当年他太爷爷和爷爷工作的地方，喝了小时候天天喝的首钢汽水，感觉特别不错。 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接下来这位啊，这个用户5434说，香山革命纪念馆、党史展览馆、国家博物馆以及军事博物馆是我最喜欢去的四大网红展览地啊。 嗯，是，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去像首钢园区这种就是以前的老厂去改造的地方。莫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吧。哎，今天特别欢迎啊，在上班路上，大家除了分享自己曾经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打卡，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去过的好去处。 嗯， 莫说，很小众但是很好看，丰台区的27厂，以前是机械工厂，现在改成了餐饮娱乐一体的旅游好去处。 嗯。宋丽宝姐姐呢说，之前月鸟去隆福寺，我们都没有偶遇。对，那次去隆福寺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哈。但是我发现我去的地方，因为是重建的嘛，跟大家印象当中那个隆福寺的感觉好像还不太一样哈。 嗯，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怎么样呢？我们俩也好久没有图片 battle 了，对不对？ 嗯， 那我就先放出我的图片了。 啊，就 是我曾经 去过的。今天要 battle 起来是吗？ 两个网红打卡地，哎，嗯，先把牌打出去，看看待会儿月鸟怎么接。同时呢，大家有没有认识静瑜曾经打过卡的这两个地方，知道是哪里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是最近非常网红的一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还有 The Kid Laroi 带来的 Stay。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get drunk, wake up, I'm wasted still. I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here. I feel like you can't feel the way I feel. I'll be fucked up if you can't be right.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from you, I miss your touch.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 It's been difficult for me to trust, and I'm afraid that I'ma fuck it up. Ain't no way that I can leave you stranded, 'cause you ain't never left me empty-handed. And you know tha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So baby, stay.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So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So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去到一个网红打卡地打卡，如果觉得特别棒的话，不妨就留下来。你没有 get 到我的梗吗？ 留下来。 对呀、啊，留下来。 我留下来就晚上能过夜吗？ 这个搭档我是不想留下来了。 你可以换974顽皮男孩组合，好不好？ 作为搭档一点默契都没有了。 你个留下来，我觉得很奇怪嘛。你去网红打卡地干嘛要留下来呢？那我们不应该？ 你不是一直在反讽我各种魔性连歌吗？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Stay， 这不就留下来吗？ 啊，好吧，好吧，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听到一首网红的歌曲 啊？哪首？ 留下来。 这个可能大早大家想 凤凰传奇这样流不流行，网不网红？ 想听的扣一好吗？我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想听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怎么样、嗯、刚刚呢跟大家说回复一下打卡的关键词，打卡关键词是打卡，我忘了告诉大家关键词了，我就说怎么没有人来回复我到底去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两个字打卡哈。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图片，第一波 battle 有好久没有 battle 了、 哎、 今天大家要给我们一种 battle 的氛围感好不好？这个今天靖宇就是红队，我就是蓝队，好不好、啊、 那我就赢了应该是啊，我这两张照片 还掰个什么劲儿，那我就不放了好吧。 发送一下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嗯、就可以听的看得到我这两张照片了。我这确实是去网红打卡地拍的，大家可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网红打卡地啊、 嗯、 有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从一个胡同里拍的，他说这个胡同算不算呀，也推荐给大家一眼可以看到中国尊的胡同 哦。 哎，这好想知道地点啊，可以给我们把地点标记一下吗？ 哎，我之前去过一趟一个胡同，当时他是可以看到白塔， 嗯 啊，就是而且他的那个角度特别好，就是只有他有那个二层、嗯、所有人都往二层跑去拍摄这个白塔的照片啊。我来找一找好不好哈。 是齐莱雅桂园妈妈说，昨天刚去了网红打卡地南宫五洲植物园，冒雨前行、嗯、带着小朋友，哎呀他真的挺开心的，而且我觉得大多数去那玩的都是一米以上的孩子， 嗯， 但是呢一米二以下需要大人陪同，孩子也买的是通票，因为跟着大人一起蹭玩，我们全天玩了16个旅游项目，还在鹦鹉园投喂了各式各样的鹦鹉，钓了小螃蟹，还可以带回去一只，可以真的说这里算是孩子们的天堂。 对，日清语文的说，鼓浪屿在那儿住了3天，转了无数回，买了好几个盖章本，基本把所有的小店都转过了，真是太美了。这边呢适合长期居住养老享受生活哈。 嗯，那么现在已经有朋友过来猜准我刚刚的打卡地是什么地方了、 嗯、 有猜错的说是香山，这个地方不是香山啊。 你一会儿再公布呗，你要是更多人回复一下、 啊、 回复一下关键词呗， 就回复一下关键词打卡。 对啊，你这不这么早就公布答案吗？ 看看我去哪儿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一个是美术馆里啊、 嗯 另外呢一个是大自然里 啊。那你告诉我这个思路了、那我一会儿也要照着你这个 PK 好不好？ 就是一个美术馆里一个大自然里， 对对 是吗？ 这好找呀，太多美术馆里的照片了啊。 行吧，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这些地儿怎么样呢？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分享一部电影。上次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月月鸟小哥哥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了，这是陪伴我童年陪伴他中年的一部非常有名的 IP 啊、 嗯、 童话大王郑渊洁。 这是陪伴你童年吗？ 对、啊、 那你跟我差不多呀。 我刚说了嘛，陪伴我童年陪伴你中年。 我中年为什么要看郑渊洁他的皮皮鲁和鲁西西啊， 多好看呀这部书啊、 嗯、皮皮鲁和鲁西西 这两本我都特别喜欢看。 是最近呢他们有一个 IP 叫做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爆头小人 罐头，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是一位老朋友来分享了自己周末在家里制作的大餐，周末当然要做顿好吃的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今天要教大家制作清蒸梭子蟹拌饭。首先呢，去市场当中买好鲜活的梭子蟹，在家里洗干净，在水里加上葱姜黄酒，隔水蒸上15分钟，然后呢再盛出一小碗热饭，将拆解完的蟹肉铺在饭上，加上醋生抽各一勺，建立用康乐醋，不要用蟹醋，这样拌起来更好吃一些。拌匀，这样的一份香喷喷的让人充满食欲的清蒸梭子蟹拌饭就已经做好了。他想对我们说，现在正是舟山捕捞季，梭子蟹非常的鲜甜美味，拌上热饭悄悄地清除了味蕾，纯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么歌曲就麻烦静瑜帮大家安排一首吧，想要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同样非常热爱螃蟹的听友们，祝愿你们事业横行霸道，生活有滋有味。嗯，这样的一份祝福当然也要送上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来自一会的银河与星岛。 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点35分，伴随着刚刚让人口水直流的梭子蟹拌饭啊，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今天要来继续欢乐大家的上班路。评说哇，这份早餐已经听得我口水直流了，赶快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有详细的食谱以及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制作出来的这个诱人的成品， 嗯， 保存下来。他说周末一定要先试一试。 我们的现在早餐的内卷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 就已经达到梭子蟹拌饭这样的感觉了。 没想到吧、 啊、那我像我下次秃黄油拌饭， 这只是大家之间的这种。你突然一说秃黄油拌饭，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就是去偷吃那个奶奶的那个，觉得家里有好大一碗冰淇淋，结果塞了一满口，发现猪油。 你这个跟我的两码事，好吧？秃黄油说的是那个蟹膏嘛，蟹油嘛啊？ 哦，是这个、啊 啊，是这个东西，对，上海的、啊、上海人吃的东西啊。 哦，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呢。来来来，早餐内卷起来啊！各位早餐分享人们，当然了，没有这样的内卷、 嗯， 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嘛，就是自己平时吃什么，做什么样的早餐给家人， 嗯、 包括想要点歌送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 是 熊猫不吃熊也不是猫说，哎呀，好喜欢以后会的这首《银河与星斗》，谢谢鱼鱼子帮我配的歌曲。 嗯，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完的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的早餐分享，又伴着这首歌曲，我突然脑海当中就冒出来了一句特别鸡汤的话。 嗯，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啊，你说完以后，忽然看到一飞，我觉得完美契合你这句话哈。 嗯， 一飞说，又想到一个昨天去武汉一家老字号蔡林记吃了一顿，点了一碗热干面，一份汤包，一份油炸面窝。你说完以后，他给我一张图，好适合你这个。就是好感觉很可怜的一个人在吃这个，本来好像一个人吃饭没什么， 嗯， 听完你这句话以后感觉热干面都不香了、 啊、怎么了，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这多香啊。嗯， 对啊， 还有跟我们分享了说之前五一还回到武汉喝了传说中的茶颜悦色，味道真的挺不错的、嗯、但是排队就排了3个小时。 嗯， 哎呀，行了，大早上的别馋我们了哈，又是奶茶又是梭子蟹拌饭的。来说回到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大家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呢？怎么样， 来看一下陆星的这个坐标哈，他坐标在越南。我们这个坐标不是应该从北京城往出延续吗？但是这个、 没关系，大家想去哪儿 是？他说富国岛的10公里海上缆车和胡志明市的粉红教堂，这两个应该算是越南旅行的必备的打卡地了哈。 嗯， 他说当时呢，我老婆拉着恐高的我坐上海上缆车的时候，我承认我吓得要死要活的，因为我这个恐高的胖子哆哆嗦嗦的情况之下，但是我还是发抖的手拍了好多好看的风景照片。我觉得你刚才这一段整个话吧，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手机 啊？对， 还拍得这么清晰，对吧？ 就是别人都可以发文字，但你为什么可以发视频？ 对、啊， 就是特别的鲜活的那个形象啊。 是。 还有刚刚有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可以一眼看到中国尊的胡同。我们问了一下坐标，哎，给我们回过来了，东总部胡同 啊、嗯，东总部 也是网红胡同了。那么接下来呢，静宇也要揭晓一下自己的网红打卡地了。 嗯、 刚刚呢，大家回复一下“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了。 嗯， 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猜对了，但是也有猜错，就猜香山的。还有像李倩猜到是景山公园吗？是颐和园吗？不不不，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都去过，就是鬼笑石。 嗯 嗯， 鬼笑石。是哪3个字？为什么叫鬼笑石？ 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我也是在网上看到大家都去的。 果然是个网红。 对， 就是去了以后也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对， 去就是了，是吧？ 是，但是看北京的夜景啊，拍出来确实是挺美的、 嗯、效果确实非常美丽啊。 啊，是 相对来说呢，北京可能缺少一个类似于我们去其他的城市当中有那种特别高的高地、 嗯、 可以看整个的那种大夜景的地方。但我觉得你这张照片拍出这种感觉哈。 哎，是，这是鬼笑石，大家也可以去一下，就在西山，特别的方便，而且因为它晚上也可以进去， 嗯， 是不要门票的，挺舒服的。那天也是下过了一小场雨吧，然后在夏天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但那天是因为没有准备好要去爬山，我穿着拖鞋去的、 嗯、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穿运动鞋去啊。 是， 然后在下过雨以后的这个空气非常清新的感觉当中爬山真的很幸福。 嗯，这个这是你放出的一张打卡地，另外一张照片呢、嗯、在哪里？ 另外一张照片很多人都猜错了啊、嗯、好多人猜说是今日美术馆门，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没去过，叫 X 美术馆。 嗯， 嗯 X 美术馆 是在798的这个附近啊、嗯、就 X 美术馆、 哦、行，那我就不问你为什么叫 X 美术馆了，应该也不知道。 那你去问问馆长好吧。 不如飞呢来了一个打卡地，哎呦，我跟你有点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就在建外大街，我们俩正在出声的地方啊。 哎，是，那待会儿就放出一下月月鸟小哥哥在这个地方的打卡照。 对对对，我

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邀请大家来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分享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怎么样呢？最近北京最网红的应该就是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专门派出了我们这个朝思暮想早晚联动的974男孩限定组合。 你的男孩永不平凡啊！ 这是什么随口就来的 slogan？ 对，我为他们不停的在做各种的这种应援的这种广告哈。 哎，是，那他们去现场到底有多么好玩的体验？这个小视频真的挺有意思的，大家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大佐还有思萌去服贸会首钢园现场的一些有趣的经历了。 没错啊，当然呢，这次呢除了他们去到这样一个网红打卡地之外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大家呢说到的就是你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呢。这个网红我觉得今天看起来还是比较宽泛的，只要你觉得他红他就是红。 侯云雪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哇，看着气质好温婉啊。他说这是在北京坊的佩置万书店，窗户就可以直接看到城门楼，哎，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可以带他们去这里打卡，是一个好去处。 哎，是的啊，这个当然呢，我大熊猫淘淘他说，扎金索斯沉船湾，然后放了一张照片出来，哇，这个湾简直是像你的眼睛，就像碧蓝的斯堪的纳维亚， 你的眼睛像星星， 海水的感 觉、啊。哎，这应该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的取景地吧？哇，去到这里真的挺不错的。现在我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咱北京的打卡地了哈，世界各地已经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掀起了内卷。比如说刚刚有拍到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地方，他说多亏是在大火之前去过一次，好不容易去记录下来了它相对完整的这个样子，就算是网红打卡地去拍了一个照片。 嗯，今天我们去到的网红打卡地怎么感觉让我对网红的这两个字儿的概念刷新了一下，瑟瑟发抖，感觉网红变成了经典经典打卡地是吧。 刚刚说了嘛，大家定义是网红那就是网红。 对， 周周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哎，这个看起来真的挺棒的啊，深圳文和友，这是深圳的吃货打卡地 啊。文和友、是是是，这个还是印象当中非常的是个深刻的哈。仰望星空说丰台区的青龙湖公园，这个还行吧，然后拍了一张湖水哈、湖面的感觉。 哎，这个小吃街的内卷已经正式掀开，大美和小丽给我们拍过来了重庆的81好吃街。外面看起来也都是挺热闹的样子。 是，那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南锣鼓巷拍一下 北京的还用说吗？你看红果都给我们组织起来了。三里屯太古里、798、钟鼓楼、故宫、故宫角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什刹海，得了一天跑不完了，整一个周末吧。 我跟你说，我那天真的碰到一个外地的朋友，把刚才你说的这些地方一天都跑完了。他这个步数是38000步。 对，你要网上经常会有人问说，朋友们想趁那个暑假的时间来北京玩一玩，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线路合理吗？下面的朋友就说合理是合理，就是 三天的量， 就是腿可能就不能要了。 对，腿不合理啊。大路朝天的说，发现家门口有小众地方净化寺白塔，估计很少人去过。哎，他发来了这个白塔的图片，感觉还是天高云淡的感觉哈。 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我就很想问你们这个内测的票到底是怎么得的？我也很想要。 又开始这个把这个内，哎，你我发现你现在一听到这个事儿吧，就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有幽怨的感觉啊。 对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有好朋友，我的 PD 给我提供一张票 PD 有票的话PD 还能在这儿跟你说话吗 PD 就自己去了是吗？ 早就你的男孩是吧 星河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和家里人一起去到环球影城打卡去了。他说这应该算是最近的网红打卡地了吧，在小黄人乐园门口拍了一张照。哎，这些小黄人爬上去真的我好想去玩啊。 对，那你啊，你就把小黄人的歌曲放一下感受一下好了哈。 这叫什么，这叫过干瘾知道吗？ Hot air balloon that could go to space. 我十分十分十分十分想去环球影城，以及想买小黄人的周边。 我还以为你十分想念张忠祥呢。来钱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哎呀，来钱火车票不用给我报，你把环球影城的票给我报了就行。 行啊，那你去啊，你抢上。哎，这真的 抢不着， 你抢到我就给你报了，好吧？ 哇，真的吗 ？PD 说了啊、嗯，我今天要把这期节目给录下来， 仅限今天。 嗯，刚刚放的这首 Happy 啊，是小黄人系列的主题曲。 嗯， 磊落心田也说了，看到新闻里拍摄的小黄人的周边，哇，真的好想要啊！ 嗯、 还有过来故意查。喊我的像 AJ Chair， 他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红打卡地，北京的中书阁是个书店，哇，太好看，太适合拍照了、 嗯、 以及顺便说一下环球影城的票我也有，早说呀，我还多一张票呢。我带静鱼去了就， 哎呦，静鱼，你今天这个你利用主播的身份在线求票合适吗？啊， 也并没成功，好吧，人家已经去完了。 那倒也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周呢，他说他去过胜利巡礼、海地浴、温泉啊，当时看这个、 嗯、 这确实有点有种怎么说地狱之眼的感觉哈、啊。 嗯，还有像车厘子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他说哎，我昨天去福茂会了、 嗯、 就是思萌和大佐介绍的啊，思萌和大佐福茂会的一日游的一些经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看一下我们推送的具体介绍。 嗯， 他俩还特别用心制作了一段5分钟长的视频啊， 对， 可以跟着他们来一起云游福茂会。接下来呢再继续跟大家介绍一部电视剧吧，没有办法去到福茂会现场，也没有办法去环球影城的我，只能待在家里煲剧了。这部剧我其实还关注挺久的，因为林更新好久没有出来了。 嗯， 这次是他主演的爱情轻喜剧《我的砍价女王》已经开播上线了。 对，当然这次呢他所饰演的主角呢是爱情事业并非如预料一般的一帆风顺，虽然意外相逢收获了一些真爱，却又陷入了和爱人的这个矛盾纷争当中。 行了，你不用勉强自己，你对这个剧不感兴趣、 嗯、 你也对他的故事脉络不是很清晰。 嗯，那你清晰你给我们说说呗。 哎呀，主要就是那种你知道女生很喜欢看的就是互宠啊，势均力敌的爱情、啊、 互宠为什么叫我的砍价女王？ 嗯， 她准买件什么？买件新衣服吗？ 那你就 look at me， 听一听女王怎么说。 Mala， 我的新衣，说你吧。 他的招牌。你换来换去怎么办？你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台戏有吗？女王的新衣要演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身上从只有梳妆打扮，时态狂乱。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 白色的羽毛包一个球，跟我的头发上三百首。看大姑娘，我举手回眸，把自己的世界都好好好。 舞台不多，喜好不太执着，穿我想穿的随便啥子牌子货。我是人穿衣服，他们衣服穿人，老子人就是名牌，他们人是财神。我的身份有点贵，还不听神子，走到街上就抢一千台进口奔驰。我来自成都，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还有真实。没有谁看上我高兴的就抢过生日，弟娃喜欢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先把你的就该生日。 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Look at m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贸会等你。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百变移动智能大空间，超乎你的想象力，是你的私人影院，更是你的疯玩娱乐室和安睡空间。更酷的场景由你定义，现订车可享受1项金5000元抵扣10000元车款权益。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 该保养， 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9月5号东京残奥会呢是正式闭幕。中国轮椅选手张雪梅携带了五星红旗入场，中国队呢这一次比赛呢获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完美收工。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次的东京残奥会，中国最终获得了96金60银51铜的成绩，合计207枚奖牌，连续五届残奥会获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其中呢田径27金游泳19金乒乓16金成为了夺金大户，而这一次呢总奖牌数呢也是超过了伦敦残奥会，创下了历史第二好的战绩。残奥会呢，所有的运动员都值得尊重，他们展现出了最不屈的灵魂，完美诠释了残奥会的精神。东京残奥会呢，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来进行了闭幕。在最后一个闭幕式的环节当中，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她说：“我们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我们都是最好的。”这也是残奥会传递出的理念，通过闭幕式的舞台向全世界来进行分享。在闭幕式当中呢，备受关注的巴黎残奥会的展示环节当中，法国人再一次展现出了他们的浪漫。法国第一位安装了 3D 打印手臂的残疾人出场，空中芭蕾惊艳出演。这也是由手臂来正式完成的一段舞蹈。镜头也是来到了埃菲尔铁塔旁边的塞纳河畔，多位残障人士呢上演了精彩表演。最终呢，巴黎残奥会的会旗在埃菲尔铁塔当中是迎风飘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致敬一下刚才说到的手舞的这样的一些姑娘，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呢是容祖儿2003年演唱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让她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也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也祝福残奥的运动员们，他们的光芒能够持续的闪耀在巴黎的天空下。 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她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 像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骄傲地对着天空。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这一次呢，也是非常祝贺东京残奥会，我们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来完美收官了啊！ 是。 那也梦回到那段时间奥运会的时候，哎，月月鸟小哥哥每天做朝思暮想听奥运的时候那种感动的瞬间， 是。 特别是刚刚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啊、特别的让人。那种心里面的自豪感，哎，感动生发出来了。 哎呦，让你说完以后，鸡皮疙瘩又开始起来了，因为你再想象一下，他用3D 的打印的这种手臂来完成的这段舞蹈啊， 嗯， 确实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呢可以去期待一下。其实这下一届奥运会确实没多久，就3年以后嘛，对不对哈？巴黎的奥运会，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哈。 是今年特殊的原因呢，没有人能够去到啊，除了记者朋友们，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还有运动员们啊，没有人去到这个东京去打卡了。但期待3年以后呢，我们可以去到法国去打卡。 对， 大家都去到哪些网红打卡地呢？今天也是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先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个周末，974男孩限定组合替大家打卡了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那么具体怎么样啊？相信大家这两天呢，都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和消息，多少了解一点。而我们去的首钢园区本身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外加本次服贸会的特殊加持，更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前去观展。那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究竟获得哪些新奇特的感受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的那些网红打卡地吧。另外还要锁定早秀后花园来关注最新一条推送，跟着大佐一起来一场沉浸式的服贸会体验吧。 跟着大佐来解锁一下大佐的服贸会视角啊，同时呢还有惊喜的小礼物，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的服贸会视角已经推到大家面前了。 对， 一开始说到服贸会，还有很多人开玩笑说，是卖这个服装和帽子的吗？正好换季了，哎呀，今天这个温度下降的有点厉害啊。 哎，我也该去买买服装和帽子了。 不是的，这是我们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对， 嗯，但确实这个需要买点衣服和帽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今天这个大家能够感受到温度的骤然的变化。刚出门的朋友也要再次提醒您，北京市气象台现在是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 对， 今天的温度一下子降到比较低了，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差不多是上周的最低气温啊。 我有点后悔上个月跟你打那个赌了。我跟你说，我今年看我今年的这个秋裤，能够什么时候不穿？我今天就想穿上， 赶快去翻出来，注意保暖啊！ 也太早了哈。 但是秋天来了之后呢，又有一波新的网红打卡地了，比如高小仙给我们发过来两张照片，他说：“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的银杏大道，还有故宫打个卡呀？” 哎，对了，你看其他人呢，可能未必对秋天有多大的感情，但是来到北京以后，你就发现北京的秋呢，真是全年最美的，应该说全国之最也不为过哈。 是的，今天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网红打卡地，同时我们两个也开启了图片 battle， 滴滴的视频啊，视频是没有的啊，照片呢也是翻了好几年的压箱底的。 哎呀，你这个人，你知道我今年没有去那什么地方吗？好不容易去几次，你知道现在我的照片啊，就是只要一回来，静瑜说来发一个， 赶快赶快， 发完以后就发现没有了，没有库存。 知道今年为什么没有 battle 了吧？ 对， 因为 PD 最新工作啊。但现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既收到静瑜的，也可以收到 PD 的网红打卡照 啊。我的照片。就不配拥有一个单独的姓名， 你就不配开个单恋是吧？ 啊，对呀， 啊，这样给你开个单恋，怕你销量不好， 哦， 怕你不扛销量 啊。那行那行，那大家这样就站红队还是站蓝队，就看大家了，好吧？我今天是蓝队。 发送打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刚刚已经猜对了静瑜去到哪里了，我去到的是鬼笑石还有 X 美术馆，那猜一猜 PD 去哪里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烟火星辰》。 越过星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ice staring in space? And I know I lose control over the things that I say. Yeah, was looking for a way out, now I can't escape. Nothing happens after two. It's true, it's true. My bad habits lead to you. Ooh, my bad habits lead to you. Ooh, my bad habits lead to you. Ed Sheeran 今年的新歌 Bad Habits， 北京时间的8:18，今天大家来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 刚刚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哎呀，终于看到我们的小耳朵可太可爱了，一边来回复着我们的留言，一边也在帮我们维持着秩序。比如仰望星空说，欢迎大家光临网红打卡地早安音乐秀，一起来欢乐你的上班路。 是京城的这个怎么说呢，电波当中的新地，也不算新地标了， 嗯， 4-5年的地标了，对不对哈？ 但没关系，大家只要第一次听那就是新地标。 哎， 空谷幽兰老师也说，我是新听众，第一次听就喜欢上了，轻松愉快。 嗯， 我们看到这样的评论也特别开心哈，希望可以给您带来快乐。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特别具有实用性，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玩，来看看我们的小耳朵们都去哪里打卡。 嗯，今天呢，但是呢，今天呢，我刚才说我们的这个图片已经放出来了哈，两个人的分别是红队跟蓝队，我说静瑜是红队，我是蓝队，静瑜都没理我，结果呢全场只有一个人发了一条红队。果然有没有支持我的朋友啊？ 关键词是打卡啊、PD 并配不上一个单恋，所以大家现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们俩分别都去哪些网红打卡地打过卡啊。 哎， 那你现在要公布一下吗？因为无名已经很好奇你那个打电话的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那个就是今日美术馆嘛。 啊，今日美术馆、啊、 当时的那个 Beatles 展览，对不对啊、 嗯、它是特别像那种谍战剧里面接到内部情报准备跑路前表面镇定但内心慌张的感觉。 这 戏很多啊。 对啊，你这个你帮我加的戏很多，但是静瑜都已经认证过了，我是模仿能力真的超强、嗯、对不对啊？ 是学个桌子呀， 戏超多。 守护我方小丹他说、嗯、给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我们去到芬兰，然后专门去拍了一下他那个圣诞老人村，也是被联合国承认的圣诞老人的故乡。 嗯， 看着还挺可爱的。 是这个周周发了这张照片说，这地儿有人认识吗？提示某个老牌电影的取景地。你发了一个这种照片，谁能认识、啊、 这还真的是不太认识。 对啊， 要么再多给点提示。 对对对，稍微提示一下啊， 嗯， 就可以了啊。 嗯、还有像张小雅也提到了说798艺术区啊，我说到了之后大家别笑我哈，但这个地方我觉得确实特别的适合打卡。 对、 嗯、还有好多的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可以带他们去，有老厂房，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园、艺术展等等的、 嗯、 特别的值得去玩，还有很多的一些特别有特色的餐馆啊，还有一些饮品店呀，都挺宝藏的。 对，用户9385说，我推荐一下我们公司所在的园区朝阳区的汇通时代广场，好多人都来这里拍照打卡，而我们在这里上班、 嗯、 还有很多图片哈、嗯、好玩吗？ 挺漂亮的，里面还有一个草坪，你能想象吗？ 嗯，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好像很久都没有就见到过，就是什么产业园区或者说自己上班的地方会有大片的那种草坪。 嗯， 嗯， 挺多小姐姐去那边拍照打卡的。 是让我想起了当年呢，我去我们学校的时候呢，我发现哎，我们学校这个学校呢楼不怎么高，但草坪有好几块。哎、 嗯、 我说这个学校很有意思啊，看来足球氛围很浓厚啊。别人后来跟我说啊，那是中超俱乐部的那叫什么 训练场地，是 放在只是放在你们学校而已，你们也并不能用。 但你内蒙的，你对草地会有那么深的执念吗？你们、 我对 草，你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踢一脚找一上午？ 我对草地没有执念，但是我对修的那么好的足球场还是有执念的哈。 飘摇的云提到了说，对于喜欢摄影的朋友来说，故宫北面的两个角楼那应该肯定算得上是网红打卡地了。 对， 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都会有人在取景。 嗯， 我呢则是在周围办事儿，顺道溜达的时候拿出手机拍两张，这个时候就觉得挺尴尬的。哎呀、 嗯、 这周围人都是咔咔的这种快门声。不过没关系，只要我自己不尴尬就行了。 对，没什么可尴尬的。而且你知道，就是尤其在故宫的夕阳要落下的那一瞬间，那个地方人是人潮汹涌哈、 啊。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这些地儿怎么样呢？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一道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真笑的嘴甜。按下了启动键，迈向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实时听独家留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网红打卡地，爱咋咋地，给我们发过来了两张照片，哎，看着挺眼熟的哦，终于揭晓答案了，这是西红柿首富的拍摄地，就是那个特别豪华的酒店啊， 对，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圣地了。你看，确实一部电影其实对于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景点有很大的加持作用。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章子怡最近的新片《我和我的父辈之诗》最近的这个阵容亮相以后，大家也觉得这个阵容是非常的豪华哈。 嗯， 你看有章子怡、黄轩、袁静辉以及任思诺、彭昱畅、李乃文、耿乐和杜江等出演，而陈道明和海清也会重磅加盟哈。 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这次是由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四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都算是演而优则导的导演吧。 嗯， 这次呢参与到其中了。那么章子怡负责的这个部分叫做诗，刚刚已经听到了，其中的这个演员的阵容是非常强大的。 嗯， 这个影片呢是以1969年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为背景，刻画出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奋斗群像。那么这部电影呢已经确定将会在10月1号国庆节，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觉得提到我和我的父辈，又提到了这个篇章的名字《诗》，很容易想到他的名字，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窜，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就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德万隆8491-3366，北京燕英杰燕顺杰6430-61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百变移动智能大空间，超乎你的想象力，是你的私人影院，更是你的疯玩娱乐室和安睡空间，更酷的场景由你定义，现订车可享受意向金5000元抵扣10000元车款权益，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点30分，早安音乐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晋演出资讯。2009年的时候，国家大剧院在院庆时节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歌剧《山村女教师》。那这部作品当时一经首演，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2021年的9月8号到12号，历经了12年的沉淀和积累，主创的艺术家对剧本和音乐做了进一步的精修和打磨，以全新的设计的舞台视觉呈现，为观众带来的这版新版的《山村女教师之夏日彩虹》哈。 这一次呢，是由张译执棒，陈星一再一次执导，希望将这一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的年轻人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也深刻地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彩虹》。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 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看不见你的笑，要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会绕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是我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最近我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想要再创作或者说演唱那些 KTV 点播的金曲了，说明他的这个就是演唱的风格和艺术创作可能都要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了。是，我代表广大 KTV 就是特别喜欢他的歌人说不要啊。 嗯， 我觉得其实原来那些 KTV 金曲也挺好的，而且在一众的 KTV 金曲当中能够看得出他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 对，我们说到的就是Taya蔡健雅。那么前两天呢也播过他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新歌哈，大家的反馈确实不太 KTV 了，甚至于听也听不懂了。这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第五波单曲，也找到了著名的音乐剧演员阿云嘎来一起合唱，叫做 Into the Wild。 The Wild 这次呢这个 MV 也上线了啊。在歌曲创作的灵感当中呢，可以看到蔡健雅看到了一部关于大自然的纪录片，从中体会到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平衡关系，想法也油然而生。另外在 MV 当中呢也是用了全手绘动画的形式来对话天地苍穹，向地球母亲致敬。 青春为热闹塌下来，高楼把欲望撑起来，谁没有对自己的膜拜，怎么沉默默烧过来，穿上什么把灵魂裹起来，谁没有看过世界的崩坏。想天雪青苔，我想天地雪中栽。Oh, come into the wild， 风吹树会白，日去月回来，我想自由学自在。时代，别忘记延续的期待，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边走边唱着人类，好奇怪。Come into the light， 像天雪云海，像地雪金。我想天地雪同在。 Oh, come into the light， 白首不买卖，万物都明白，无名一念谁还在。 Oh, 你在乎我在。像地雪青苔，我想天地雪同在。呜呜 长命徒的爱， 风声说会白，日却越回来，我想自由却自在， 无畏一切未来，无陪一切同在。 Come into the light， Come into the light，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哎，你别说啊，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其实让我增加了一些对这个蔡健雅的想象。他们俩的声音在里面其实搭配的非常完美哈。 哎，是 相对、 就是、 相对其他人的这种世界音乐型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相对来说啊、 嗯，因为大家可能熟悉谭雅是觉得她是一个唱流行的女歌手， 嗯、 那么阿云嘎呢，每次前面这个 title 都会缀以著名音乐剧演员。 对， 但刚刚这首歌当中，你不太听得清楚谁是唱流行的，谁是唱音乐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两个人很和谐， 哎， 包括我觉得跟 MV 也很搭配，因为 MV 是采用了全手绘动画的形式。 对 啊，虽然说现在大家很少去 KTV， 或者说很少去买专辑。通过就这种音乐录影带的形式再来看一部作品了，但是很多歌手对于 MV 的重视程度却是一点都没有减弱。 对， 就是红点奖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红点设计奖啊。 哎，对对对、嗯、就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嘛。 嗯， 对，就是很多的设计师都心驰神往，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张靓颖曾经拿到过红点奖。 他是什么封面设计吗？ 啊，不，他的 MV 哦， 就他有一首歌叫 Birdie First， 就是他的 MV 是斩获了红点设计的最佳设计奖、 嗯、 我看了一下那个 MV 吧，说实话有点乱，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有点看不清， 不 然后来 让你看得懂的东西应该得不了红点设计奖， 拿不了设计奖 对、啊、 但让我听得懂的歌应该是可以、啊、这个 MV 也推荐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其实仔细往下看，特别是到第两分多钟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嗯、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张靓颖的 Birdie First。 Last longer than a night, I'm searching for purpose. From bar to bar, getting the numbers. But nothing ever sticks.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get to me. Been with others and I've always felt like living in.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pleasure me. And I'm loving how you make it feel so easy. Won't you as my company, my company.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 Won't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Talk, know what I want, it's like I touch myself. You're like no one else, don't care if the lights are on. I usually do, but never with you. We take it as it comes. Sleepless until dawn.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get to me. Been with others and I've always felt like living in.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pleasure me. And I'm loving how you make it feel so easy.Won't you as my company, my company? 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 Won't you as my company, my company? 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I'm a side, fighting for 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歌 Body First， 同时也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首歌曲的 MV、获得过红点设计奖。 这首歌曲再加上刚才那首歌曲Welcome to Cyberpunk， 欢迎来到赛博朋克的世界啊！ 啊，其实它是用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高科技的方式来讲述了一下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啊。 是， 采用了很多的视觉错觉，还有数字技术，听起来就很高大上。 你就说是不是很赛博朋克，对不对哈？所以呢，刚才那个，我觉得现在呢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这么多的音乐人去探讨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真的是人跟机器互动的。太过紧密了，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些主题。那天有句话咱俩聊过啊，就是音乐有的时候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是不是所有在排行榜上的歌曲就是好歌曲？其实不一定哈，因为它其实提供的是不同场景下你的情绪宣泄的出口，可能你不同场景下你的情绪也不一样啊。就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就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异想的世界当中啊。 哎呀，这个异想的世界今天可太丰富了，因为全部跟大家聊的都是网红打卡地。 对，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 哎， 那最近咱们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除了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是服贸会，那么还有呢，就是啊，这次我们两个都没有能够拿到票去到内场当中，把大家一探究竟的环球度假区 求票了啊！静瑜又开始求票第二波了啊！ 没有求票，就是大家去过的发发照片来，让我过过眼瘾也可以嘛，对不对？ 是， 毕竟我们俩今天也开始了图片 battle， 来跟大家发了发照片，然后呢看了看我们都去哪里打卡了。 对， 那么我刚刚已经公布了，我去的这两个地方是鬼笑石还有 X 美术馆。那你去的是？ 我去的是今日美术馆呀、啊， 还有呢 ，Beatles 展览啊， 两个都在今日美术馆吗？ 还有一张就是我看看啊。 你都忘了自己放的是哪张照片？好了，发送一下关键词“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这四张照片啊。我们俩各放了两张。 这张照片我想起来了，是光 Park 嘛，是吧？当时那个就是有光影展，当时是首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呢，它其实园区很有意思，你最好是晚上去，然后呢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光影展览。前段时间静瑜当时放的那个我。就四仰八叉趴在球上那张照片， 四仰八叉， 那个首页封面嘛，记得吗？那也是这次光盘当中的展览当中的一部分啊。 所以你说，我觉得咱们大北京真的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了，东南西北你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地儿。比如说滋滋，你们家一定是住在顺义，对不对？因为他发过来两张照片，他说打卡了罗红艺术馆，还有祥云， 特别好， 对，还有祥云小镇啊，这两个地儿都挺好的，带娃去特别棒。 对，罗红艺术馆真的是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哈。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阿纯他说网红打卡地慕士塔格峰，他应该是去了趟青藏高原，但是他的这张照片那个后面的山峰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大的印象， 自己拍照 他的这个造型。下次我们觉得可以来一期话题，就是你看过最有意思 最好玩的拍照姿势， 搞怪的拍照姿势啊。 对，这得大家都看得到才行，因为发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只有我们两个能看，但是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所有的小耳朵都可以一起看，但是前提是大家要积极的参与互动，然后呢留言多多被加精，这样早日升到相应的级数，大家就可以来发照片来一起共享了。 是的，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去过哪些网红打卡地，这些地儿怎么样呢？来配上一首最近又重新翻红的老歌 SHT 触电。 走在我们前面，甩裙摆画着圆圈，画眉的兴高采烈，那香味有点阴险。 你在我旁边的旁边，那影子却见碰见，都看一眼你的唇边是不是也有笑意明显。 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点点回忆都能惊天又动地。想问个愚蠢问题，我们 SHE 这首歌曲也伴随着很多人的这种旅行的 vlog 啊，当然今天呢也推荐大家去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去看看大佐的 vlog。 哎，是的， 在这个周末呢，大佐和思萌组成了974男孩限定组合。 对， 因为福茂会赶上了双休日，不仅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也吸引了大批的北京市民前来观展。那这次呢，大佐跟思萌也是亲身体会了一下福茂会带给大家的新奇的感受，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以大佐的视角来解锁一下福茂会了。 是，我们有还有不少朋友现在也已经去到了福茂会的现场啊，四牌楼呢说这个，哎，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我去到了福茂会，还给我们展示一张图片，看来很多人呢最近都可能有意向去看一看哈。 今天上榜率最高的福茂会还有环球度假区。提拉将军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哎呀，刚找到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还没有权限来发图片，我有大量环球影城的图片发不出来啊。 哦，是加级到三级以后就可以，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我去其他人的这个区域当中从来发不出图片来。 来多聊聊天，多加加精，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希望可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给大家在上班路上提供一些如果周末出行或者约朋友的网红打卡地的一些新选择。 对， 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方大同的这首《玩乐》。我觉得网红打卡地真的存在挺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你不知道该玩些什么，你就可以照他们的拍照姿势啊拍一拍，然后找这些景色。 我 反正我是这么搞的。 我觉得你这周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公众号是不是又要更新一版了哈？ 那当然了，因为上周你跳舞的视频我还摁着没给大家放呢。 那别更了吧。 好了，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腾斌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驾驶证年审无法通过，因为一张扣零分零元的罚单是怎么回事呢？ 这么奇怪吗？ 汽车音乐会会告诉你。 多听听看。 我是静宇， 我是国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74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了， 明天喽，拜拜。 铃声都会响出。